97.4的频率，一起从早到晚就可以随着心情来听歌了。这里是清晨的7:05，当然为大家送上一些比较嗨的音乐来叫醒各位的耳朵。 哎，刚才的这首歌曲我觉得特别像咱们俩的职业哈，能随心情来听歌，我觉得当 DJ 就是有这个好处。 不，这不是我们俩的职业，这是各位听众的福利，大家可以随心情来听歌。 我们俩是能随心情来放歌， 是 感觉是不一样的啊。 哎，那唐本跟我们说，哎呀，从认识到现在哈，我们两个天天签到，明天我们都要结婚了，竟然还没有进过前十。今天给你手动第一个签到。 对啊，你早说嘛，早说。哎，我们俩这样手动签到，你是第一名好不好哈？ 嗯，但是还是要看看今天的签到前十位到底是哪十个朋友。 嗯， 第一名是曹良，好像是第一次上满了 top one 啊。第二名你与氧气共存亡，第三名费劲，第四名观海听涛，第五名是半世风烟。 嗯，再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啊。第六名的是高涛，第七名是秦杰，第八名梦幻 Monica， 第九名雪，以及第十名是刘老五。 嗯， 恭喜上的十位朋友啊。 还有很多朋友需要手动签到一下啊。杨仔说，哎呀，都有情绪了，签不进前十啊。还有梁子安迪都已经来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以及向看，还有 Mr. Fun。 那各位都到了以后，来帮大家关注一下周五的天气状况究竟如何呢？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Morning， 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气温台的这个气温呢是19.2度。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今天本市的天空比较晴朗，大气透明度好，但是呢偏北风比较大，所以呢阵风有可能会达到7级左右。尤其在中午前后，随着气温的升高，风力呢是一天当中最大的时候呢，所以呢请大家来进行防范啊，因为北京市气象台今天已经发布了大风的蓝色预警哈。在大风天当中呢，空气干燥，火险升高，所以还应该特别注意防范火灾的发生。 是，北京市气象台正在发布大风蓝色预警当中。那么今天白天偏北风4到5级，阵风会达到7级左右，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是15%。夜间呢晴，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已经下探到了14度，最大相对湿度是45%。 嗯， 看看这段时间最大的相对湿度就是前一段时间的最小相对湿度。 对，所以这两天呢确实是迎来了一段比较干燥的时候哈。啊，我们北京的气温有的时候也感觉是忽冷忽热爱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哈。 嗯，这就是北京啊。各位已经来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今天的好玩的话题。昨天跟大家分享了啊，英国有一个调查，那么就是经常喜欢玩游戏的年轻人，他们的离婚率会比较高一些。 这个调查也是够了啊。 对，继续来关注一下英国，因为最近有一个反恐题材的电视剧叫做贴身保镖受到了热捧。 嗯，对， 那么英国的反恐部门就借着这股热度啊，赶快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招聘启事，收效居然非常的好。 我们记得前两天英国好像有一个这个间谍公司啊，应该说是军情五处当时在招聘嘛，对不对啊？福利待遇还是非常优厚的。那么这一次呢，伦敦警察局和地区的反恐部队的网络公众账号呢，反恐警务也在过去两个周日的发布了这个贴身保镖招聘启事。这次招聘启事呢也比较有意思，他是这么说的哈，啊，在大家收看英国广播公司的贴身保镖的时候，我们的反恐警察团队呢是继续24小时守卫着国家的安全，所以你愿意选择这份职业吗？还挺燃的啊，感觉。 对，但招聘的工种啊，不是大家看到的电视剧男主角那种令人热血沸腾的工作，而是呢默默的在背后收集情报，从事网络技术这些比较平淡的一些工作。 你可以说大数据，是大数据的工作嘛？ 就感觉洋气起来了啊。 是啊，所以呢，这一次呢，英国广播公司呢8月26号开始播出的这个6集电视剧《贴身保镖》获得巨大成功，也被《泰晤士报》称为10年来最成功的电视剧。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说点就是怎么说呢，跟这个有关系的一条消息，那就是我们今天话题是因为贪玩而耽误过的一些事情啊。 不是要说这个事儿，是说看了这个影视剧之后你特别想要从事哪一个职业。站都站不稳了是吗？这个不是我们昨天的话题吗？你是怎么想的？ 鲫鱼同学 早上没睡醒， 这个坑搭档你应该不是第一次干了啊。但是这一次还是有点多啊，这个 你自己没看清楚啊。 好吧好吧好吧， 看了影视剧之后大家特别想要从事的职业啊，因为在英国呢大家看了贴身保镖就想要成为这个国家反恐部门的一员。那之前的时候因为这个太阳的后裔的热映，所以很多朋友也想要加入到军营当中。 嗯， 女生呢就特别想去当医生当护士。那现在有这么多的影视剧在热播，除了进宫当娘娘之外，大家想一想还有什么是你看了影视剧之后特别想要从事的职业？ 那我说我想进宫当娘娘可以吗？自从看 了延禧攻略， 我就说除了金公道娘娘，你能仔细听听搭档的话吗？你看这个坑自己挖了吧。 哎呀，搭档啊，你今天真是坑我坑的不浅。好了，我们今天是这样，今天大家只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就会获得有可能获得由香港国际星娱乐集团提供的第五届中国小童星骄傲少年演唱会门票2张啊！ 传承艺术梦想，引领儿童时尚。9月30号晚上7点整，百名童星齐聚工人体育馆，带您领略一场属于少年儿童的音乐盛宴。今天各位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因为贪玩耽误过哪些事儿？别忘了加上看了影视剧之后特别想要从事的职业。看了影视剧之后啊，特别想要从事的职业，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看几眼世界，多几个头衔，理论书上的观点有缺陷，把一个长牌说一段对白，不谈情说爱也尽量精彩，没几个人生下来不是天才，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看了看后花园呢，这个王卫说你们俩今天没有睡醒，哈哈。而另外呢，郭小敏说刚刚鉴定完毕，你们俩是最佳拍档。我觉得这个没问题，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今天像小猪佩奇二人组，就是每个人都在泥坑里面跳了一遍。 都是掉坑里啊！赖我忘了把昨天互动话题改过来。但今天真的是想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影视剧看完之后你特别想要从事的职业。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这也是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答案。 嗯， 因为当时看完这个《海上钢琴师》以后，就对这个音乐家呀、钢琴家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觉得能够跟音乐打交道的人都好幸福。 是，所以最后你就变成了一个 音乐 DJ。 音乐 DJ 也不错啊， 因为从小没有童子功可以做乐器，所以只能靠听歌来跟大家分享， 靠嘴啊来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如果是看到一些影视剧之后你最想从事的职业呢，我个人倒觉得应该是就是职业的就是航天员 啊，就飞行员。 对，因为从小比较喜欢看科幻类的东西嘛，所以就觉得哎，能够上太空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 但你现在做这个已经来不及了，你唯一有希望的就是去说服一下日本那个富豪，告诉他你是一个艺术家。 但是呢， 他可能会把你带上月球。 但是我跟你说，他带上月球的话，如果让我上去的话，应该就会挤占掉两个人的名额啊。 哦，那 上太空的这个体重要求非常严格， 所以要不要了解一下我啊？我也是一个艺术家。 你这个艺术家不能要了。 看各位的答案，拉拉小谢跟我们说，看完重案六组还有 TVB 的刑侦剧，特别的 想当警察。 哎，还真的是啊。这个关帅呢说从事考古，严帅他说从事考古盗墓，因为应该是看了盗墓笔记或者是鬼吹灯之类的哈。 是，还有小陈子之丽呢说看了广告狂人就特别想要进到广告公司从事广告策划工作。 嗯， 那现在大方向好像没错，就是走到支路上了，在影视策划公司策划宣传片。 对， 就是比广告长个几分钟的那种。 嗯，但我 工作都还差不多嘛。 但我关心的是你看了广告狂人之后，现在你的工作环境或者是 boss 之间的感觉跟广告狂人当中是一样的吗？ 这当然是有一些差距了。福如仔还问了我们一道题，说魔法师与吸血鬼，你们猜我是看了什么电影？ 嗯， 应该是《暮光之城》吧，《 暮光之城》或者是这个《惊情魔法四百年》。 这是什么电影？ 还是什么？ 好有年代感啊，听着。或者《哈利波特与魔法师》。 哎，对，《哈利波特与魔法师》，对，这个还不错哈。瑞瑞呢，只发了非常简单的两个字：编剧。 嗯，那这是看了哪一部影视剧之后，你想要特别从事的工作呢？可以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不要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今天送给大家《骄傲少年》演唱会门票。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自己骗自己，什么叫痴？ 门》，来自张惠妹。我相信做一个歌剧演员或者音乐剧演员也是很多女生小时候的一个梦想，特别是在被爸爸妈妈带到剧院去看完了之后，就有一种哎呀浑身感觉特别神圣，就爸爸妈妈我想要去学这个，然后就你太大了来不及了， 因为他会站在舞台的中心，而且接受所有人的这种顶礼膜拜，同时你会发现能够既展示自己的演技，同时展示自己的歌喉。虽然说呢，你好好去听歌词的时候，觉得才发现歌词当中有些地方还挺惊悚的。比如说最后一句，我就要你死在我手里啊！ 啊，这男女之间的关系啦，我觉得说起来也是一种比较戏谑的一种方式。但是呢，要告诉大家，即使没有办法站在舞台上，你也可以站在舞台下为他们鼓鼓掌。 鼓鼓掌！ 特别是月月鸟小哥哥，在下周三就会出现在京野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了。这是9月26号晚上，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将要举办的《难忘的歌声》合唱音乐会。 对，谢谢我的搭档为我大声的打 call 啊！这一次呢，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临近11国庆节，特别为广大听众准备了一份音乐大礼。当天呢，我会在现场呢来主持这次音乐会，所以呢，想去现场听音乐会，并且看看我的朋友呢，今天呢可以继续来到我们早音秀的花园当中，发送悦享四季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哈，我们今天继续会免费把票送给你，好不好？ 是，这一次呢，我们邀请了北京轻骑兵爱乐合唱团，精心准备了很多中外经典的合唱曲目，既有《凤凰吟》《我爱你中国》，又有《蓝色多瑙河》《神圣的战争》，相信熟悉的旋律可以让大家感受到合唱的激情和魅力。 难忘的歌声合唱音乐会呢，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的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举办的第14场，所以呢，欢迎很多的朋友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互动来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微信号，来申请这一次合唱音乐会的门票。今天我们早音乐秀呢继续来免费为大家送出，所以如果你想去现场来看看我或者看看这次音乐会的话，请发送悦享四季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今天呢我们有多少来送多少哈。 昨天很多朋友就说了想要去现场看月月鸟小哥哥，我在想月月鸟小哥哥号召力有这么大吗？ 有吗？ 这次我都没有去，号召力还真的挺大的。 我跟你说，如果你去的话效果应该是成倍哈。 不要这么互相吹捧了，大早上 互相吹捧不是我们俩的风格，互相挖坑才是哈。 但我们两个的这个职业还真的蛮受大家羡慕的， 还真是 像今天问了大家看了影视剧之后特别想要从事的职业。侯威跟我们说看了这个夏娃的诱惑，我就特别想当新闻主播。大学去学了播音主持，现在是一枚记者。 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个感觉还挺趋近的啊。但是呢，这个另外一位朋友呢说 碧喜 他说看了从你的世界路过之后就想 你的全世界路过 就想当电台主播。他说不同的城市呢画面切换出不同城市电台的细节，而绝大数的多数的主播都不是本地人，这样的安排呢让听众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因为我们都是城市的过客。 这怎么说的这么凄凉呢？ 对啊， 我最近音乐早餐还在给大家介绍老北京小吃13绝。 对，所以就是这怎么说，但是我觉得他说的应该是一种在电影当中的一种感受了哈。 是， 但我觉得于伟的这个答案我就有点不理解了。他说看了《舌尖上的中国》特别想当那个主持人，为什么？因为美食的诱惑无法抵挡。你别欺负我没看过，那里面没有主持人，只有一位配音员，好吗？ 而且配音员不会去现场去吃的。 对啊， 所以你做那个编导的话会更适合一些，因为编导真的是需要去试吃，然后需要把这些东西拍出来的。 但我在想如果做《舌尖上的中国》的摄像应该滋味很不好受吧， 就每天只能看， 而且拍的特别美轮美奂，你知道吗？ 看完了之后 太诱人了。对啊， 那看完了之后那东西做好了总得有人吃啊。说不定就是后摄期摄像后期 啊， 就是他们吃掉了。 对， 还有很多别的答案。杨海娇跟我们说看了《心术》特别想当医生，后来啊我就进了医院做后勤工作。 这个平行世界的时候看了穿 Prada 的女魔头特别想做男魔头。这个不错，我觉得进入时尚行业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条工作道路啊。 小老虎的爸爸是只猫跟我们说看了《生活大爆炸》我只想安安静静的做个宅男。难道不想要做一个化学博士吗？ 并不想看了那个片以后你应该不会想去做一个化学博士的哈。 安安静静做宅男了啊。 对啊， 但已经有成功的朋友像 Ara 跟我们说看了《何以笙箫默》我学了法学，我就真的是学了法学啊。现在不知道有没有成为律师，但真的是受到电视剧的影响来就是做自己的职业了。 关键是我不知道你是真的因为看了《何以笙箫默》就坚定要去学法学这条道路吗？但是我觉得一个小小的契机真的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职业选择和人生的走向啊。 所以说各位看了影视剧之后特别想要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呢？欢迎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但我现在不是因为看了影视剧，而就是因为看了昨天的一则新闻之后特别想要成为一个大艺术家。 为什么？ 想去月球啊。 啊，对对对，有人免费请你上月球玩哈。 要不要发现我这个艺术家？

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9.2度。受冷空气影响，今天本市天空晴朗，大气透明度好，但是偏北风较大，阵风可达7级左右，尤其是中午前后。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大风天气里可能造成的安全隐患，并且大风天气里空气干燥，还应特别注意防范火灾的发生。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4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宜穿单衣类服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藏高速公路回龙观到清河收费站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7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我们要为大家继续介绍老北京小吃十三绝当中的蛤蟆吐蜜。蛤蟆吐蜜又称作豆馅烧饼，是老北京小吃当中的常见品种，因为其中含有豆沙馅而得名。在烤制的过程当中，因为烧饼的边上有自然的开口，吐出了豆馅挂在烧饼的边上，所以人们就形象地称这种烧饼为蛤蟆吐蜜。今天早音乐秀配给各位的音乐早餐，我们来听来自郑钧的这首《赤裸裸》。 方向，其实的心里寂寞难当，充满欢乐梦想。有一天我们相遇，孤独的心被救起。面对他的疯狂，我不知是该高兴还是惊慌。一段尴尬的沉默，说你要做点什么，他突然紧抱住我说、已经不顾了太多，因为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你让我身不由己的狂热，我的爱赤裸裸。真相，消极的放弃抵抗。你可以给些温暖，也可以给个悲伤。没谁要苛求你，那他们的没有意义。你不必为谁压抑，只要你能够对你自己。苦会紧随着欢乐，可我不在乎那结果。想说的说了，想做的做了，当泪水溅的灯火。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 说，已经顾不了太多，因为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你让我身不由己的狂热，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你不能让我再寂寞，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你不能让我再寂寞。 音乐早餐， 北京时间7:37，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被刚才赤裸裸已经震惊的说不出来话的郭鹏。 你难道不是因为到底不知道蛤蟆捅蜜是什么东西而感觉特别疑惑的郭鹏吗？ 我是因为不知道蛤蟆捅蜜是什么东西，然后蛤蟆捅蜜直接配了一首赤裸裸，我在想吃完以后就有一种放飞自我赤裸裸的感觉吗？ 不过这首歌当中有歌词是跟老北京有关系的。 是怎么说？ 这一直是配，不是，我先给你找一下歌词看看是吗？ 我在想赤裸裸这个歌词，我一直觉得好像是这种要如果开车准备去郊外的时候，在一望无际的那条大道上的时候，一定要放这首歌曲，就感觉放飞自我了哈。 要你这么想放飞自我啊，月鸟小哥哥 啊，没有没有，在做好本职工作的情况下，我才能够慢慢的放飞一下自己一点点。 太可怜了，简直！ 哎呀，这个坑挖的呀，太可怕了，求生欲爆棚啊！ 接下来问问大家，看了影视剧之后，特别想要从事的职业，已经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收到了很多的答案。梁小阳说看了《放牛班的春天》，我们之前还给大家送过这个童声合唱团的票啊。 是的， 他说我就特别想当老师，后来真的当了老师，虽然起早贪黑，但是有绝对的职业自豪感。 真的是老师这个职业呢，就是确实有的时候虽然自己会付出很多，但是有的时候老觉得这个辛苦或者付出是值得的，对不对哈？ 就看到孩子那么茁壮成长哈。 是， 然后一勺定乾坤跟我们说，我爱看的不是影视剧，而是厨王争霸。 你听你的名字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一勺 就定乾坤了哈。 特别希望自己是一名烹饪大师，还好现在梦想成真了，是一名国家烹饪高级技师。 哇， 厉害。哎，哪个餐厅哪个饭店能跟我们俩说一下吗？ 对啊，你可以发私信过来，我们这就不公布了。关键是我们这边经常会碰到一些特别厉害的，比如上次我们的特洛伊游泳健身了解一下，是国家级的这个职业健身教练哈。 对，还有一次有一个朋友给我留言说，静瑜你知道我在哪儿吗？我说你在哪儿啊？我在全北京最高的地方。我说中国尊吗？对，你猜对了，我就是在中国尊上开塔吊。在想说这个也太厉害了吧。 太厉害了哈。刚才呢，其实我们说到前两天一直在跟大家说这就是灌篮嘛，对不对啊？刚才呢，其实也有朋友在说到的是跟篮球有关系的啊。他说呢，这个自从看了那个以后呢，就一直梦想的能就是 CBA 然后进入 NBA。 是 Case 啊，然后呢最终呢吊打其他各国球队，就打美国队的时候呢费点事儿，然后最后一秒绝杀。以上白日梦是我在看了灌篮高手以后做了好几年的啊。 对，初中去打 CBA， 然后高中就被送到 NBA 啊，回国带领国家队哈。以上白日梦看过灌篮高手以后， 关键是你初中就打 CBA， 连 CUBA 都打不了吧？CUBA 都是大学篮球的比赛哈。 再问大家，看了影视剧之后特别想要从事的职业，我很欢乐的是呢，很多朋友啊就在发现说自己想要做这个职业的时候，发现已经有点来不及了，所以呢就说，哎，我的儿子，我的孩子可以这么去做， 这祖祖辈辈把这个愿望遗传了下来是吧？ 东东说看了《心术急诊科医生》《青年医生》，哎呀，就特别想让我儿子去当一个医生。 然后呢，兔说当然是当演员了，不过这辈子悬了，培养一下我儿子。我的偶像呢是张哲瀚，来安利一下哈。 大家都在想着说，因为自己已经来不及再去从事相关方面的技能。所以只能把希望寄予自己的儿子了，但可能你的儿子看了别的影视剧之后，就特别想要从事其他的职业呢。 比如说 不要去干涉他了。 是， 比如说呢，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部贾樟柯的新作《江湖儿女》是一个关于相爱和分离的故事。如果你看了《江湖儿女》，你有没有可能去准备相忘于江湖，或者当个侠客之类的？ 我觉得我更想当电影导演吧，因为确实还蛮崇拜贾樟柯的。那这一次呢，也是一个关于变迁和发展的故事。这部电影是贾樟柯过去17年里记录生活、表达生活的一个影像的回顾，也让我们在时代的变迁和情感的流转当中来不断的回味。 贾樟柯呢是出身于山西，而且他的10部影片当中大概有7部都是讲述跟自己故乡有关系的事情， 而电影当中经常会飙山西话，所以听起来会觉得亲切吧。 对， 从国产大片到进口大片，今年有10部电影齐聚中秋档。接下来我们要首先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江湖儿女》同名的主题曲，来自谭维维《江湖儿女》。 曾经的风风雨雨，又一次泛起涟漪，我留下来寻你，伴随着熟悉的旋律，过去的何曾会过去，未来的依然在这里，这里一时的悲喜交集，我会在江湖等你，一生的雅间冷半生的爱恨情欲，我会在梦里等你，安放在一座岛屿，隔绝孤寂和欢喜。寻寻觅觅，又一次挥动手臂，我留在这陪你，任由这思念的潮汐，上一秒沉入到海底，下一秒飞上了天际， 浩石儿，我觉得你最近是不是又…… 打住打住，不许说我胖啊。 你是不是又肿了？ 十一黄金周，怎样与众不同，怎样在朋友圈脱颖而出。9月23日至10月7日，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激情上演，有吃喝玩乐，更有国际巨星巅峰对决，点燃你的国庆黄金周。抢票热线400-707-6666。 你爱我吗？ 会一辈子爱我吗？ 当然。 那你会随时随地给我唱歌读书，陪我走遍海角天涯吗？ 这个 他未必能做到的终身承诺，上汽通用安吉星可以给你。

爱乐之城当中的插曲 Someone in Crowd、这也是这次要为大家推荐的在中秋档上映的新片当中有部纪录片叫做爱猫之城、想象一下猫猫们齐聚在伊斯坦布尔哈，然后一起来跳 Someone in the Crowd 这个城市的猫有这么有魔力吗？而且你会发现从刚才那首音乐就是也算是音乐剧的衍生出来的一种音乐当中吧、确实跟普通的这种大热的流行歌曲不太一样，它会有很大的音乐的这种承诺起伏，对不对哈？ 带你进入到情景当中， 动态是非常不一样的啊。 除了刚刚推荐的纪录片之外，如果大家想要感受一下动作片的视觉冲击的话，中秋档的影片也有不错的选择提供给大家、 来自于布鲁斯威利斯超级硬汉主演的虎胆追凶，讲述的是一位医生原本在幸福的家庭惨遭了暴徒欺凌之后呢变得支离破碎，决定呢孤身出击奋勇反抗的故事，好像感觉和这个布鲁斯威利斯一贯的戏路是比较像的哈。 对，大家可以去电影院当中感受一下。那除此之外呢，还有陈小春、郑伊健、曾志伟主演的黄金兄弟，通过港片惯有的这种枪战啊、打斗啊，来表现出兄弟出生入死的情谊。 所以呢，这次好像跟兄弟有关系的片子还不少。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专门给他来配乐的哈。 还是的，要为大家送出的来自萧敬腾《兄弟》，我说。

洗澡。 听说你最近做外汇赚钱了，在哪儿做的呀？ 当然是中国银行呀，中行易融汇手机 APP， 期权、外汇、贵金属交易专业客户端，投资品种丰富，操作简便，市场行情尽在掌握，点差优惠力度大，现在还有挂钩国际原油期货的原油宝。 太好了，我马上就下载中国银行易融汇客户端，详询中行网点或95566，投资需谨慎。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花系列赞助播出。春天是什么味道？当然是花的味道。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花系列，酸奶中融入娇艳的玫瑰花和清甜的接骨木花精华，尽享酸奶和花的味觉新体验，为你带去滋养与守护的美丽力量。花滋味好时光，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美丽上市，随时随地享受属于你的美好时光。 乐在新鲜，光明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Hey 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跑步的时候，从落地到蹬地的过程到底是什么，究竟是该前脚掌先着地还是后脚跟先着地。相信大家通过不同的渠道听过很多种版本的解释。那我们熟悉的跑步呢，大致可以分成两种，短跑和长跑。不同的跑步项目当中，对于跑步的姿势有不同的要求。短跑运动员运用的是前脚掌来着地的技术，相信你们在小学上体育课的时候，老师就讲过这样的一种跑步的姿势。在蹬地之后呢，后脚跟是不落地的。那这样一个姿势呢，对于很多减肥的人群来说，每跑一步，膝关节都要承受几倍于体重的重量，时间久了就会容易出现膝关节的一些损伤。所以呢，大家在跑步的时候，应该后脚掌着地，再逐渐过渡到前脚掌，形成一个有力的传递，以减轻由于跑步时重心的起伏对于膝关节所造成的压力。你记住了吗？那听到了这样的一些动作之后，相信你的跑步会更加有力，像奔跑的青蛙一样。来听到来自于莫艳玲《奔跑的青蛙》。 春天里鲜花盛开，我盼望雪山和冰川。秋天里霜叶斑斓，我怀念夏日的海滩。一年年，一天天，一触碰就会不安。是理想太过虚幻，还是我忘了追赶？就见他在操场上轻快地摇摇荡荡，黑夜里满天星光照亮曾经的课堂。那时的你和我有着远大的理想，如今我们只剩下对生活无尽。羡慕下 别再把情敌当天涯，就现在唤醒沉睡已久的动力吧。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北京时间8:08，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给大家送出各种的福利票，同时呢也问问大家看了影视剧之后各位特别想要从事的职业啊。 是， 刚刚有像医生啊、律师啊、工程师啊，这都是比较具体的。西西提了一个不太能够实现的。 怎么说？ 看了香蜜沉沉烬如霜之后特别想当演员、可以体验不一样的人生。我以为也是去做一些什么医生啊、律师啊，他怎么说什么仙啊、什么魔呀、好过瘾呢、 包括刚才说到的那个，不是有人想去扮僵尸嘛，对不对啊、我刚才说的没错，是叫惊情四百年，而且你知道这个惊情四百年的主角是谁吗？ 我没说你说错了，我就是说你说的这个电影吧、太有年代感了。 太有年代感了，对，是布拉德皮特和那个叫什么，前两天那个谍影重重当中的那个主角呀、不是， 太有年代感了，你问我我怎么知道。 好吧好吧好吧，就是 我一个零零后， 汤姆克鲁斯和布拉德皮特演的，对不对啊，两大帅哥。哎，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郝飞翔呢，他说看了《射雕英雄传》以后想当大侠。哎，这个应该大家都会有这种感觉，尤其是这种郭靖之后呢，你会觉得真的是侠之大者啊，这种感觉。 还是要大家非常敢想啊，小爱子跟我们说看完《延禧攻略》特别想当皇帝看完《如懿传》之后特别想当太后。 我忽然觉得我跟你的人生格局果然差的，我只想当娘娘，然后你就直接想当皇帝或者是太后啊。 你还是想当一下魏璎珞，感受一下翻盘的这种快乐。 我还想当那个，哎，算了，我不想当，但是我觉得那个角色还蛮有意思，就是那旁边那小太监啊 就每次奴才的箭臀 怎么能当了您的龙族啊。 看了影视剧后这各位特别想要从事的职业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今天除了要送给大家这次的小童星骄傲少年的演唱会的门票，还有我们悦享四季的门票，大家非常喜欢的中国网球公开赛的门票也要送给各位。 是的，我们今天的奖品呢是由中国网球公开赛提供的莲花球场的球票2张，吃喝玩乐尽在中国网球公开赛，让你的黄金周会与众不同哦。9月29号到10月7号，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去现场，就现在啊。 各位发送中网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有机会获得这一次的门票了。 哎， 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的是Eason陈奕迅12年开始啊，就结束了历时2年总场次66场的世界巡回演唱会。那为了纪念在这次巡回演唱会当中跟自己的这个乐队的一些默契和感情，他专门做了一张属于他们的音乐专辑。 是，这张专辑呢将在11月份是正式发行了哈。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这是陈奕迅之前公布的专辑当中的3首歌曲之一，就是演绎动人爱情的《渐渐》。首听会上呢，他跟到场的嘉宾一起播放了这3首歌曲。那么新专辑11月份就会正式发行了。 在夜晚说早晨，闲谈后你更像别人，字幕里说冬日灰暗，回答你这边的气氛，就像你已记不起了，连怀旧也格外寂寥。杂物里遗物和旧照，谁变卖，谁弃掉，谁看到破晓？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觉得迷失竟比醒觉好，渐渐我离开都不想宣布，怕记忆最后变话题太俗套。沉迷后有美梦未完，

接下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看了影视剧之后各位特别想要从事的职业。 好， 刚刚很多朋友都提到了最近大火的两部轻功剧，一个是《延禧攻略》，一个呢是《如懿传》。看完之后啊，不想当娘娘，也想当皇上或者当太后。 是的啊，当然呢，我觉得可能除了看这样的影视剧之外呢，大家可能看到其他的一些影视剧的时候，更多的时候可能是觉得跟主人公有一种同呼吸共命运的感觉。比如说多拉娜啊，她说看了林依晨的《东方朱丽叶》，特别想做服装设计师，觉得能穿上自己设计的衣服，肯定会特别有成就感。 好，飞翔也说了，看了《射雕英雄传》，特别的想当大侠啊。那么最近呢，大家虽然看了这个《延禧攻略》跟《如懿传》，没有办法当上皇上跟娘娘，可是可以去故宫当中去打卡。你有没有发现，最近朋友圈当中就定位延禧宫的人变得特别多 啊？真的吗？ 就大家去到故宫之后，都会专门找到延禧宫，然后定位一下。因为特别巧，你发现就魏璎珞住的也是延禧宫，然后如懿住的也是延禧宫。 是。 但这次呢，在故宫当中，除了大家去延禧宫当中打卡哈，要告诉大家的是，一度作为库房使用的故宫的南大库和南熏殿，经过3年的建设和改造，昨天作为家具馆亮相了。 哎，这个数百件宫廷古典家具呢，是首次仓储式的展现在观众面前。此外呢，为了给这个带婴儿参观的观众提供一个洁净、舒适、安全的这个哺乳以及护理和休息的场地，昨天的故宫博物院呢，在隆宗门是首次开设了母婴护理室，要给故宫点大大的点一个赞了啊！ 大家去故宫就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去打卡了。 对， 那么接下来呢，还是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月月鸟小哥哥在下周三的时候要跟大家办的这个粉丝见面会，是我们的难忘的歌声合唱音乐会。 是 skr skr 啊，大家欢迎大家到现场来为我打 call 啊！这一次呢是在9月25号，北京音乐广播将在今年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举办的难忘的歌声合唱音乐会，这也是北京音乐广播呢临近11国庆节特别为广大听众来准备的一份音乐大礼了哈。这次呢，我们会邀请北京的轻骑兵爱乐合唱团，精心准备了很多中外经典的合唱曲目，比如说《凤凰吟》《我爱你中国》，或者是《蓝色多瑙河》和《神圣的战争》等等。相信呢，这些熟悉的旋律能够让你感受到合唱的激情和魅力。不要忘记，周三呢是由我来主持，所以今天呢，我要为大家送上大礼，那就是所有大家只要发送“悦享四季”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都可以得到这一次演唱会的这次音乐会的门票2张。同时呢，我要提醒的是，刚才只要发送过“悦享四季”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的朋友，就可以不用担心了啊！我们已经锁定你了，好不好啊？ 是，都已经有票了啊！那么下周三可以去跟月月鸟小哥哥感受一下难忘的歌声合唱音乐会。接下来呢，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进到宫里面去成为一个娘娘或者皇上， 我干嘛成为娘娘？好奇怪啊！ 不是成为娘娘或者成为皇上，就是大家今天也跟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嘛，就是说看完影视剧后，之后自己特别想要从事的一个工作啊。那么没有办法成为皇上跟娘娘，可以想点别的比较好实现的。 对， 哎，比如说陆克跟我们说，看了柯南特别想当私家侦探。 是，然后呢，他说长大了以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当然不是那么回事啊。柯南破的可是大案要案。但是现在的私家侦探一般就是侦查有没有，比如说有没有外遇啊，或者这样一些家庭的比较，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啊，好像跟你所想象的柯南他们的这种工种感觉不是一回事哈。 但小的时候呢，可能你看到一个影视剧特别想做一件事情就比较容易成真，因为你还有很长的时间去磨练和修炼自己的一个技能。但长大了之后呢，就会想说，哎呀，还是交给我自己的孩子去实现吧， 慢慢的去实现。 作为一个少年，总是有永远更多的梦想可以去实现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来自 SHE， 你曾是少年，少年的时候看了哪部影视剧，特别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 怀念从种子，可天真离开时你却没说一个字，你只是挥一挥手想扔掉飞纸，说是人生必经的事，就和他几分却又感觉怅然若失。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或许再过上几年你也有张虚伪的脸，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这问题来不及想，每一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全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

来自孙燕姿开启了8:38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鲸鱼。 各位早安，我是国鹏。鲸鱼，你现在改成民族原生态唱法了。 那民族原生态唱 刚才最后这两句没有任何的这个叫 飙高音是吧，没有歌 词、啊、就自己跟着喊一喊啊。 哎，是的， 音乐的魅力带领我们。当然今天早上除了动听的音乐好玩的资讯之外呢，还是有福利不断给大家送出的。 是的， 我们节目的奖品是由中国网球公开赛提供的莲花球场球票2张，吃喝玩乐尽在中国网球公开赛， 让你的黄金周与众不同。9月29号到10月7号，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去现场就现在啊。 嗯，那接下来呢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各位发送中网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有机会获得这一次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中网的门票了啊。 对，我们会 pick 一位朋友啊来拿到今天的这个门票。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音乐方面的消息。许茹芸的最新专辑绽放的绽放的绽放目前呢是在北京举行了发片记者会，他是要多绽放啊。 你很听一下就觉得还挺，到底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 是哈、啊。 但这也是许茹芸签约新东家索尼音乐之后推出的首张专辑了。那么这张专辑呢，他邀请到了很多优秀的音乐人来一起支持哈，比如说像音乐灵魂伴侣陈建奇，还有像歌词统筹葛大为， 对， 包括幕后团队当中还有徐佳莹、火星电台、陈立、黄建伟、许哲佩、小韩等等。 哇，这些人呢都是拉出来都是大名鼎鼎的啊。其中的徐佳莹呢是为许茹芸写了主打歌《花粉症》，而在新专辑发布之后呢，许茹芸将在明天在上海开启自己的全新的演唱会，我们可以去期待一下啊。 嗯，这张新专辑当中有《绽放的绽放的绽放》，还有像徐佳莹写的主打歌啊《花粉症》。但是提到了许茹芸这个名字，我觉得最好听的还是这一首歌曲，就是好听。 歌如其名，好听，就像鲸鱼人如其名，真好。 叫什么什么叫人如其名，真好。昨天还有朋友在问说，昨天的这个小视频的通关口令是什么？没有听到啊。周三的小视频日，大家发送一下，真好。大早音乐秀的后花园。 话我都相信，说的好听，说的甜蜜。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为了爱情失了聪明，听你的话闭上眼睛，这个梦多美丽，让它继续。你说的关掉你送的手机。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Some people got a problem with monogamy. I never cheated, yeah, my mama, she's so proud of me. But my relationship is tested constantly. And yes, I guess. These pretty girls, they try to get me confused. Though I get cravings, they got nothing on you.Struggling with honesty. Sometimes it feels like we're working against biology. I love to love, and to me, love just comes so easily. Yes, I'm blessed. 8:46，这里是正在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昨天我们很多的朋友的朋友圈当中哈、都收到了这样的一条消息，还蛮让人吃惊的，就是著名的演唱组合吉祥三宝当中的爸爸布仁巴尔雅，9月19号晚上， 布仁巴尔啊， 对，9月19号已经去世了，享年58岁。大家熟悉他的就是在春晚当中听到的那个吉祥三宝。 对，当然呢，蒙古族歌唱家布仁巴尔呢，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一名播音员，还曾担任过呼伦贝尔学院的院长助理啊。他的歌曲《天边》以及呢，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以及呼伦贝尔大草原等等呢，是深受观众的喜爱。但是其实传唱度最高的还是那一首《吉祥三宝》哈。 嗯，这是他和他的妻子乌日娜，还有他们的小侄女英格玛演唱的，来描写美满家庭的《吉祥三宝》。嗯、这首歌曲传唱度极高，非常的受听众的喜爱。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一起来缅怀布仁巴雅尔。 理想中自己养着 藏在发芽。我们三个就是吉祥如意的一家。 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他， 他回家了。 太阳是新，月亮就是吉祥的一家。阿妈， 哎， 椰子绿了什么时候开花？ 等夏天来了。 花红了果实能去摘吗？ 等秋天到了。 果实种在土里能发芽吗？ 它会长大。 花儿也是果实，就是吉 的马头琴把我们带回到了辽阔的大草原当中，那么也有这首歌曲来怀念一下布仁巴雅尔， 好听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 是今天各位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答案当中，看了影视剧之后特别想要从事的职业啊，那么也要给大家提供的奖品是由香港国际星娱乐集团公司提供的第五届中国小童星骄傲少年演唱会的门票两张， 传承艺术梦想，引领儿童时尚。9月30号晚间的7点整，百名童星呢是齐聚工人体育馆，带您领略一场属于少年儿童的音乐盛宴。那我们今天呢就来恭喜一下碧玺手机尾号是8853的这位朋友，来获得了我们这次呢这个骄傲的少年演唱会的门票两张啊，恭喜他。 嗯，同样在我们节目当中还给大家送出了中国网球公开赛的门票哈。 嗯，我们同样呢要恭喜一下手机尾号是7915的 Nata， 来获得了中网的门票两张啊。 是，最后忘了提醒大家，下周三的时候要去这个我们的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14场活动， 对， 难忘的歌声合唱音乐会上去观看我们的音乐会，同时也给月月鸟小哥哥打 call 喽。 是的，我今天收到了大家发送月享四季呢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的朋友们都已经锁定了你们啊，稍后呢会有工作人员跟你们取得联系。 是，那接下来呢周五结束之后大家就要进入到中秋小长假的这个假期当中了，在这里也提前祝愿大家中秋快乐， 中秋快乐。 同时要提醒大家中秋期间的这个天气的状况，白天哈、可能都会有一些风，而且呢天气转晴，空气能见度和空气质量都比较好一些， 嗯， 但是气温明显下降了，大家外出要注意防风了。 对，但是呢中秋当天的天气呢是以晴天为主，适宜赏月，所以大家到天呢到时候呢虽然有点偏凉，多加点衣物还是可以出去看到美轮美奂的月亮啊。 嗯，中秋最浪漫的事情就是和家人齐聚在一起吃着月饼赏着月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郑永华还有好妹妹乐队全新合作的最浪漫的事。我是静瑜， 我是郭萌，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我们下周再见了， 下周见了， 拜拜，中秋快乐， 中秋快乐。 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哪怕有一辈子才能完成，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说